接几岁了，他说刚好一十八。问他可曾陪亲家，他说还没有做妈妈。十三那年正月里，梅花开放香又香，门前来了庞大妈，和你说没陪人家。到我家，你也起来，他也让，睁开新娘闹洋洋。看他如今真不长，身旁绕着小娃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娃娃叫妈妈。姐几岁了，她说刚好一十八。问她可曾陪亲家，她说还没有做妈妈。十三那年正月里，梅花开放香又香，门前来了庞大妈，和你说没陪人家。一座红红大花轿，抬着大姐到我家，你也起来，他也让，正在新娘闹洋洋。看他如今真不差，身旁绕着小娃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娃娃叫妈妈。 瞬间代表我和你，我无法呼吸，无法呼吸，快要窒息。灰色的忧郁会让我心悲戚，金色的旋律渐渐被代替，黄色的回忆只能当回忆，我陷入伤心，陷入伤心，白色的唇间代表我和你，我无法呼吸，无法呼吸，快要窒息。灰色的忧郁会让我心悲戚，金色的旋律渐渐被代替，黄色的回忆只能当回忆，我陷入

去居无踪，徒留一帘幽梦。 穿插

可思议的美，让我晕眩在悬崖边。谁知一睁眼就不见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

下着雨，眼睛暗暗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 不会，好好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

始忙碌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。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